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哥，我是武东东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武周彤。一见面，我把双手递给你，这里面有一首夜歌，您听听看喜不喜欢，它就叫双手的温柔。 先别说，先别说离开我的理由，反正都就是相同的结果。拥抱着，拥抱着，没开口，泪先流，因为我学习着放手。 是做广告策划的，最近手上活不少，干我们这行没日没夜的，这又赶上感冒，晕头转向也不能歇，哎，最近比较烦呐。对，就想听听那首最近比较烦。

我们现在看到施工现场的工人师傅们正在井然有序地工作着。这是本台记者从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。 我是一名记者，经常夜里出现场发报道。干这行啊，倒是挺刺激，就是工作没个准点，得随叫随到。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华南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来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前进不换，他已熟悉我的汗，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背了6年半，我每一天陪他上班，你借我，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，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。走得好缓慢，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 伴你度过黑夜， 起。 爱在黑夜，流星一颗颗向心里坠，我情愿离别，是永生的离别，哭过的泪我无力去追，我爱到深夜，往事一幕幕向火里推，我燃烧成灰，在爱情的夏夜埋葬我的心灰，你的一切。没想把伤害发，没要去跟天伤害发，重复问都回答，怎可以这样吗？我说好不好吃饭，从来没说明那时间，还有着爱大笑谋杀时间。 下面这首歌并不浪漫，它代表着一种解脱，一种选择，它就叫放手。 凝望着窗口，夜深夜闪烁，不安中编织犯错的借口，我不愿抬起头，面对你无话可说，沉默里寻找原谅的理由，不再有笑容，爱情就是多余的痛，不再有感动，爱情急着办，是否感动那放手，如果已经没有再继续的理由，何苦闭着双眼想前走，让我

会重叠。半睡半醒，一切不真切， 降落之前，我也要从空中降落到地面回家去了。在降落之前，我想对你说，无论工作多苦，无论别人怎么看你，你应该找到一种享受美丽的地方，或者说找到一种享受快乐的方式。如果你愿意，明夜我还在这里等着你。 有夜歌，不寂寞。